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有理想的各位起床了吗？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向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郭鹏。 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吧，我们一起做有理想的好青年。来送上早安闹铃提醒歌，来自李荣浩，有理想。 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告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告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 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曲啊。 有理想的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争抢前十了。我可说现在前十竞争比以前激烈多了，看来只能贿赂一下浩神了。喂，浩神，你听到了吗？ 关键是你这说的太明目张胆了一点，那浩神能让你上榜吗？对吧？ 但是今天更可怜一点点的是飞虎队啊，他说我早上用了六指神功，居然签到了第11名，求你们待会儿点名的时候多点一名啊，以求安慰。 是，你看你比第一名上榜还早，这样的感觉你感觉怎么样？ 那么来看看签到前十到底是哪10位有理想的青年呢？ 好嘞， 第一名雪云轩，第二名多拉娜，第三名辉子，第四名 名任静，第五名刘神儿。哎，这好像是一个新朋友， 是 好神的弟弟吗？刘神儿。 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是李健，第七名是 Jackie， 第八名微微，第九名夏雨，以及第十名的Oregon 孤滩。 嗯，还有第十一名飞虎队，来满足你的要求啊，点到了第十一名。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三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来看一下啊，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1度。今天呢，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一般。但是呢，空气质量和大气的透明度虽然不如前几天好，但仍然比较适宜开展户外运动。所以呢，早晚呢会有些凉意，需要大家呢来注意一下调整穿着，谨防着凉以及感冒啊。 是具体的预报呢，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差不多在20度到30度之间，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初秋的气候。 太舒适了，但是今天我看到了这个一会儿我们准备要聊的话题的时候，我现在不禁脑海当中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静瑜，你最近是怎么了？静瑜， 我怎么了？ 关键上周你知道我们出的那个特别好玩或者特别炸裂那个题目，就是去游乐场大家经历的囧事儿，其实也是你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产生的 啊。对。 然后今天这个话题一出，我感觉你最近开始是不是 我重返童年了？ 对啊，是不是要坐时光机器回到原来那个时代当中啊？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有一部特别回忆杀的动画片马上要重新上映了，就是海尔兄弟，他们9月17号马上就要上映了。 对，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他们这次还要穿小短裤吗？ 我的意思是，他们还不要穿上衣吗？因为真的很冷哎，都到了秋天了。 是的，大型动画片《海尔兄弟》呢，这次讲述的是一对由智慧老人所创造的海尔兄弟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灾难以及解开无尽的自然之谜而去环游世界，最后回到了他们的诞生地太平洋的神奇的历险故事啊。 对，那么海尔兄弟呢，回归的时候换掉了以前的内裤造型，而是穿上了超级英雄紧身服。 好不习惯，因为你知道其实超级英雄的紧身服和海尔兄弟之前的服装区别 搭， 也就是上身 上衣是吧， 穿了件衣服，但是其实原来那个内裤也是穿在外面的，对不对？ 就但是那个是小短裤啊，这个超级英雄紧身服感觉我们以前的海尔兄弟不在了，就是这是新的。 对啊， 就也不是我们的童年回忆了。 对，那是，所以这个时候海尔兄弟的这个紧身服上面是不是要写一个 H 一个 R 海尔两个字哈？ 各位呢，今天啊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跟这个海尔兄弟有一点点关系，我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那么先考考郭鹏好了，海尔兄弟的主题曲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完全不记得，但是刚才你跟我说到这个动画片以后，我倒是想到一点点，就是大刮风要下雨雷哦， 大雷要下雨雷 哦， 不是刮风要下雨是吗？ 打雷要下雨， 而且有哒哒哒哒哒累哦。 对，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哎呦，天热扇扇子岂不就是？好了，你没有童年， 这么简单。我记得， 是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啦，有没有回忆杀呢？各位，今天来聊一聊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主题曲，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嗯，而且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什么？下雨要打伞。扇扇子岂不就是 我呀？ 大雷要下雨雷哦， 什么？ 下雷不要打伞雷哦， 这我也知道。 天冷穿棉袄雷哦雷哎哟，天热扇扇子岂不就是 我呀？ 要这么来的话，我其实就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吗？ 对啊， 所以你要重新来一次吗？ 因为里面有一个特别欠欠的小孩的这个声音啊。 接下来的这个。 好。 打伞累哦。 这我也知道。 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 说呀。 这么简单，你不够有那个小孩儿说呀？为什么是个难题？ 那小孩说话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显示出他有多不耐烦的感觉吗？ 这就是来自海尔兄弟大家非常熟悉的动画片的主题曲了。那么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的答案了，接下来就是考验郭鹏、何庆瑜的时刻了。 也还好，因为这相关的主题呢，我们也做了好几次，但我这次特别想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让我们惊喜到的一些我们原来没有说过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一些动画片哈。 对，比如说目前哈那个点名率最高的还是葫芦娃。 葫芦娃、 对，像春秋还有很多朋友，我现在 很多朋友太敷衍了这一句。 你让我挨个儿看一看，因为现在就是我们 刷屏有点快、 对，大概好几十屏，我得找一找哈。葫芦娃还有梦幻莫妮卡，这都是提到了，还有 XM 王也都是提到了葫芦娃。你还记得葫芦娃怎么唱吗？ 葫芦娃我当然知道了。葫芦娃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 我就唱就好了，就不要了。 对，怎么唱来着？第一句， 葫芦娃，葫芦娃， 一根藤上七朵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叮铃当啷，咚啷当啷，葫芦娃，叮铃当啷，咚啷当啷，本领 大， 好了，啦啦啦啦， 感觉呼和浩特版的，呼和浩特版的阴天又要出现了。那你能不能用呼和浩特版的那唱一下葫芦娃呀？ 我没有试过哎， 试试呢。 葫芦娃。葫芦娃，波灵大，这样了，行了，以后不能这样了。 不行， 这节目土的没法听了，好吧？ 不能让郭鹏再继续毁童年了啊！既然提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邋遢大王》。 这个动画片我超害怕的。 为什么？ 因为《邋遢大王》当中不是有一段，就是他特别邋遢，然后他经常被各种大公鸡什么的，就是追得到处乱跑嘛。童年的我当时因为自己有的时候吃饭也会掉饭，然后就别人也会说我比较邋遢嘛。我在想，哇，我每天要被各种动物追着跑， 是 特别可怕的。 那他的主题曲你会唱吗？ 邋遢大王就是他，真呀真邋遢。 你就指挥高潮部分就是了。 纵然有一天邋遢大王变了。 不是这样。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这我也知道。 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说呀， 这无缝衔接海尔兄弟是吗？ 对啊， 今天就是海尔兄弟的这个翻版了。各位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还记得哪些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主要是考考郭鹏， 记得加上北京的手机号码。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浩神儿，那今儿下班一块儿吃个饭吧。 好啊，不过可是我没钱啊。 没事儿，你看着我吃就好了呀。 4008866，加 装 就要全包圆。 又是全包圆，才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就都能搞定喽，这能好吗？ 加上进口橡木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还送空调、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算好吗？ 你喘口气儿。 品质整装节就60个名额，非定不可。 哎，刚才广告说电话是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先占上席位再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主题曲来自超能陆战队 Immortals。 嗯，好听。 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动画片主题曲，这今天呢更多的变成了考验我跟郭鹏的这个大比拼哈。 是，太可怕了啊！ 好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我们先看看吧。好心说印象最深的是小龙人的主题曲，超好听。郭鹏你能不能唱出来呀？ 哎呀，这个歌曲我当然能了啊。这个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 为什么？ 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哎，但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欠的一点在哪儿，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这 我都有多少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谁想知道那么多事儿？ 他还提到了说，我家小鹏哥就是自己宝贝儿子，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主题曲，真的可以倒背如流。郭鹏来一段呗？ 怎么全是点我？中华小曲库在我旁边，人肉小喇叭哈。 我没问题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这我也知道。 接下来， 啊，这我真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我只知道这一句，让你给唱了。 对，儿子的头大，手儿小；爸爸的头小，手儿大。 还有这一句吗？ 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走走走走走，哎， 哎呦，太厉害了！静宇，你去，绝对是中华小曲库。你们， 然后这个时候， 你大头的小头爸爸怎么倒背如流啊？ 对对，这个时候我就要给自己加上一些掌声欢呼。 好的，来，手动音效鼓掌哈。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王景言说，童年呢，暗黑系列的漫画未完结，所以呢，黑猫警长难道没有人提吗？啊， 哎，好多人提到黑猫警长啊！你等等，我给你盘点一下啊，超多的。我大概现在目前记到的啊，你们都在哪儿啊？刚刚不全都很啊 ，Cloud by Wind，还有大迷，还有这个就是 很多朋友啊， 对，都提到了黑猫警长。 但是王景言跟他们有点不同，王景言 伊贝尔也提到了， 他直接打了三个字啊，黑猫警长。 但像依依妈蕾蕾是直接发过来了前两句的，所以你就比较好唱了，对吧？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啊！是这样唱的吗？ 对，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这也是王景言提到的， 是 黑猫警长啊。点点的爸爸跟我们说：“我今天走错门了吗？你们哪个幼儿园？” 而且我忽然发现，今天黑猫警长这个可以跟昨天的话题串起来。 嗯， 黑猫警长最后一个，请看下集，就再也没有看到最后下面那一集，有没有啊？ 是，但是好多朋友真的还挺难为我们俩的。如果要唱的话，提到了很多的日本动漫， 嗯 啊，比如说来过啊，《灌篮高手》郭鹏， 嗯， 你那么喜欢《灌篮高手》，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刚那首那个静宇来一下，新世纪福音战士啊。 我没看过啊，这个是真的没有看过。 但 丹妞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啊，一休哥， 来开始。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依稀的路。 这我也知道。 接下来，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休哥。 直接就结尾啊，你好敷衍啊！各位还记得什么印象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早安幼儿园开课了解一下。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继续把这样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预测的后花园当中呢，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你就有可能得到的是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啊。 是，那这一次演出呢，不但会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一些经典的作品，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叫做时光，我们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您留下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相信您可以度过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夜晚。 嗯，时光四重奏的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或者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去免费的获取分享会的门票了哈。 这次“乐享四季”的门票送给各位，来互动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来自周杰伦的《 夜的第七章》。公众微信号去免费的获取分享会的门票了哈。 这次乐享四季的门票送给各位，来互动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来自周杰伦的《 夜的第七章》。1983年小巷12月前老爷的第七章，打开机器学推向天际四色的那下一行，是难言懂的雾，飘向过外的树，是沉默的对我哭，是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就是悲伤，云会化到灰烬微凉，无人望着声响，深夜的白房，醒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铠甲，褪色的手掌，交配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烛光相赏，腐化的假象，矛盾多么大，堆积的思想，证据被完美埋葬，那嘲弄数量紧张的嘴角上。 希望幻想可以鲜艳的铺装，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动机也只有一种，也只能求助欲望。人心的挑战，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脏。我们可以也以往冰冷，但必须也知道天上被动，我的天窗到最后一块都成为冰山。我听见脚步声音飘的软皮鞋跟他推开门，晚风冷冷，没有人一睁他自己停在凶手的名称。我转身，心里是人夜空开始沸腾，在胸口绽放眼里的时光，我品尝着最后一口甜美的真相，微笑微笑，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 七章，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发过来了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啊，我们就是互动的时间有限，所以没法一一点到，大家都说哎，没有人提到这个，没有人提到那个吗？ 有很多人提到这个， 是很多人提到了啊，他们讲说哎，没有人提到舒克舒克贝塔贝塔吗？舒克和贝塔的主题曲、啊、 我跟你说，说到这儿我就要说说晚上的娱乐最王牌了啊、嗯、上次去参加娱乐最王牌的时候，有道题目我当时设置的，当时看的真的一头冒汗哈、啊 嗯、 说这个中国新说唱当中的歌手满舒克，大家都知道最近很受人欢迎、嗯、那么满舒克当中的这个舒克呢，他有一首主题曲。 满舒克跟 舒克对，然后呢，舒克的这个主题曲呢，请问满这个舒克是开坦克的吗？然后当时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怎么吗？那个听众说、 嗯、 好，你稍微等一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然后想想不对，他是开飞机的。 坦克，这满舒克跟舒克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真的这个脑洞大开啊！ 对 啊， 但是郭鹏也唱出来了舒克和贝塔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啊， 对，因为太过于朗朗上口了，所以应该大家都会唱吧。 对， 然后飞虎队跟我们说，我猜很多人都会提到机器猫哆啦 A 梦吧？没错、嗯，真的提到哆啦 A 梦的人超级多的， 多 叮当猫、欧耶，那你们还记得吗？ 哆啦 A 梦那个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如果我有机器猫，我就叫它小叮当，还要一个满是巧克力和奶油蛋糕的家。 你现在 看我什么眼神啊？ 我现在看你是一个一脸崇拜的眼神，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 这范晓萱唱的。 我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所有的机器猫都是日文版的那个机器猫，嘎叽嘎的，咿咿在咕。所以我不会唱这种歌曲啊。 你不要侮辱这个原版的主题曲啊。当然了，今天郭鹏也为大家送上了一段主题曲哈，这个主题曲也是充满着童趣动画色彩的 《 阳光彩虹小白马》 啊。 那么大家想要怎么看得到呢？ 大家可以发送“长草”两个字，“长草”两个字到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对， 我可以先来说一下，这段视频绝不划水。昨天花了一晚上的时间，但是出来效果也就这样了 啊。我自己先看了一下，我还是觉得有点敷衍啊， 一点儿。不比你那摘星星摘月亮那个 强吗？我多真诚啊。好了，大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一下长草，去看一看郭鹏到底敷不敷衍吧。我也没话说了。 1998201820年风雨露，20载民歌情， 山中 最美好的歌声从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跨越千山万水，穿越森林湖泊，来到您的耳边。3月20点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奏网为您现场转播2018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晚会。又是一年，大地又飞歌，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细豌豆黄就是清宫的御膳房根据民间的小枣糙豌豆黄改进而成的，它的制法比较精细，它与芸豆糕、小窝头同称为宫廷小吃。今天在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一首京味说唱，来自辉子和较劲白家的北京残阳。 夕阳的照射透过云，照亮了一切，无数的繁星在天空点亮了黑夜，雨滴就顺着树叶滑落流进了土地，不知不觉一切都在变，都变成过去，不知不觉的又白又通了一遍。拿起二皮那个把的他却消失不见，很怀念，也不知道你们最近好吗，不知不觉的连爸爸妈妈都老了，他们在我眼里一直都是勇敢的人，我真的无能为力，打不开这重返的门。我想要借助上帝扔的沙包，让时间停住，让回忆凝固，而不是盯着手机屏幕。我们的秘密基地已经变成商场，曾经渺无人烟，现在人来人往，已经找不到了刻满名字的墙，它随着水泥和钢筋成了新的楼房。怀念曾经短信包月数着条发的我，和你一起看世界杯，是谁先发了火，咱们叠的纸飞机是否环游了世界，畅想未来的日子聊了整整一夜。有时还会想起那个认识你的秋天，是你递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根烟，去了很多城市但却没有发现什么美食能比得上咱俩吃了一碗拉面。还记得超哥那一天再也没有回家，所有的话都变成墓碑上面放的鲜花，不知不觉的我也有了他的影子，直到现在我也一笔一画写我的名字，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交织，所有的棱角和爱也都在慢慢消失，还是得说出我最不愿意说的这句，不知不觉一切都在变，都变成过去， 不知不觉的他们都走了，不知不觉的他们都走了， 只是没了那对孩子在那嬉笑打闹，曾经的小小的现在终日奔波，在理想和现实的闭眼之间穿梭，慢慢的发现自己开始随波逐流，认识到了有些人和事儿没法强求。我还会怀念曾经和你骑马打仗，打得鼻青脸肿，但是眼里闪烁着光，打来打去我打成了你伴郎，打来打去打到毕业照都泛黄，打来打去打到大家天各一方，为了家人朋友在各自的角落发光。不知不觉我们开始变得繁忙，不知不觉我们活成北京的残阳，当时代的步伐碾过这座城市，无法改变我们曾经并肩看的落日。北京市棋盘边上边睡着的老头，是卖过两块钱一袋的擦脸油，是我偷偷塞进你裤兜的那颗弹球，是你为了兄弟捡起来的半块砖头，是小伙伴们一人一口啃完的冰棍，是鞋子里边捂了三天的老根，是姥姥给小外孙亲手做的鸡蛋羹，是宣武门路口不知东南西北的风，是东天墙根底下的那摞大白菜，是七色光开始前的满怀期待，是小伙子说完爱你后的那点害臊，是捅完娄子之后互相的那脸坏笑，是所有冲动激情好奇与任性，好的坏的青春都挥洒之后的一干二净，是不懂的人眼中的那群神经病，是我有的时候嘴里也会说的不干不净， 不知不觉的他们都走了，不知不觉的 音乐早餐， 今天早上给大家送上了豌豆黄，听我这个儿化音啊，特别豌豆黄， 豌豆黄是这么说的吗？真的 是不是？我们俩待会儿就要被打了？ 不是的，对啊，豌豆黄对吧？哈，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这介于中间很难拿捏的一种感觉哈。但听完了刚刚的这首《北京残阳》，感受到了很多老北京的风情，也配合着我们这段时间音乐早餐送给各位的老北京小吃十三绝。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郭鹏。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主题 举。那刚刚呢，阳光彩虹小白马，各位发送一下“长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周三郭鹏送给各位的小视频了。 我非常欣慰的是，大家还是比较认可我今天的演出的，然后最起码的说我还是比较用心。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立刻就参透了我的一些心机，比如说呢，刚才有朋友说，郭鹏，你把那个毛茸茸的玩具放在肚子前面，是准备要遮住你的肚子吗？ 对，就是说郭鹏，你是刚刚好遮住了自己的肚子哈。 不要老是拆穿，你知道，比如说做魔术的人是很讨厌让别人拆穿自己的这种小伎俩的，你知道吗？ 啊，是多拉娜拆穿的。萌萌酱说，看出来郭鹏录了一晚上了，已经很困了。哎呀，给个好评吧。 容易吗？对呀、 啊。嗯，然后那个朋友也说，笑死我了，郭鹏的表情。对，我也一直很好奇，这么开心的一首歌，你为什么老耷拉个脸啊？ 我没有耷拉个脸，我是耷拉个脸呢，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模式，随时可以切换各种各样的表情，你知道吧？ 也没见你切换呀，到最后。但同说，月月鸟今天认真了，真的认真了，到底是不是划水，还是继续非常的认真呢？各位可以发送长草，哎，心里长草的那个长草， 对， 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索取这一段可爱的小视频吧。 是紫月冰蓝呢说，送女儿上学的路上呢，看到视频之后，我女儿想说她想看咖喱咖喱，直接给我规定了下次的动作吗？ 对，下次 那段咖喱咖喱是吧？ 咖喱咖喱。 好的。 现在来看看各位发送过来的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主题曲。月月鸟哥哥，来吧，《圣斗士星矢》，这是吕布跟昭君的答案。 飞一个斯马克鱼，诺金马金马， 真可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拦住拦住啊！ 太可怕了，但你居然还真可以啊！ 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喜欢，或者是小时候听过太多遍了啊！ 刚吐槽过你的萌萌酱说，那个大脸猫郭鹏你还记得吗？ 大脸猫这个前面是怎么唱的来着？ 就。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真稀奇，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大脸猫，大脸猫， 哎呦妈，吓死我了！ 喵咪咪，喵咪咪，喵，是这个歌吧？ 是这个，吓死我了！ 你大脸猫不应该就这么出来吗？大脸猫，大脸猫， 哪有那么害怕的？又不是呼和浩特的大脸猫，吓死我了！ 但我觉得这个人，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唤起我就很久很久的之前的回忆了啊。Augutan 说。他说崂山道士，你记得吗？ 这我还真记得。 你连这个都记得？ 我记得小的时候这中央六台经常会放这个动画片，我特别的喜欢。 我对你现在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我大概就只记得这两句吧。 你真的记得这一句？哇，那太厉害了。 对，我记得就是这个崂山道士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 对，崂山道士呢，最近的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 Made in China 当中的这个马思唯，他其实唱过一版，但是我只知道他唱那版崂山道士，从来没有想过像你竟然连这个版本的 就最早动画片里面的我都还记得是吗？ 对啊， 谭老师跟我们说小时候特别喜欢动画片西游记的主题曲白龙马啊，还会唱吗？ 白 龙马，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靠后期。 白龙马， 哦，你居然会。 朝西驮着三三藏跟着三徒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唱这个吗？ 为什么？ 我们高中的时候这个动画片比较时行，然后呢很多 人。对啊，因为我记得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你肯定已经长大了还 会看。然后呢很多男生在边跑步的时候就边唱这首歌曲，然后他们以此来吸引女生的注意，但是他们失败了，只有男生注意到了他们、啊、 还有守护跟我们提到说，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哎，提到了希瑞，但是希瑞最近有一些新的动作 啊、哦，对，希瑞确实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喜欢的嘛，希瑞当时是这个我记得他是骑的老虎吧还是怎么样啊？但是最近的 Netflix 以及呢梦工厂呢合作的他们的动画剧集非凡公主希瑞近日也是首次曝光了预告，也算是把老 IP 重新来翻拍一下了哈。 希瑞是在美国动画片《非凡公主希瑞》当中登场的一个虚拟人物，也是宇宙巨人希曼的续篇，所以大家都非常了解希瑞希曼嘛。 是。 那1988年的时候，这个老版的动画被引入到中国当中，所以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那么由北京电视台译制郑建初来担纲配音的普通话版，当时是开始在全国各地翻映，所以说各地就掀起了一股女超人希瑞的热潮。所以你看，请赐予我力量吧，大家现在都还记得。 而且当时那个希曼当中前面那一句我也记得，嘿闷，这也是有个转场的那个电视特效，因为当年的那个动画片有这种特效的东西还比较少嘛哈。 对，那么希瑞的主题曲你们还记得吗？ 天果然是一期毁童年的节目。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只听过一段。我刚才听的这个歌曲基本就是把六段主题曲重新翻了一遍，是吗？ 它完整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奇怪的感觉。 没有想到吧，童年看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其实原版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黑曼，黑曼是不是我就我说的黑曼，就是他转一下。 你为什么每次都只记得恶狠狠的这一句啊？ 对啊， 这是童年的回忆。非凡公主希瑞那最近也是曝光了预告片了，将推出梦工厂和 Netflix 公司推出的动画剧集了。 是。 那么大家今天还有更多的关于印象深刻的动画片主题曲哈。仰望星空提到的这个我觉得你应该没看过。 阿笨阿笨你别闹，大家都叫你没看过，这什么呀？ 阿笨阿笨你别闹，大家叫你阿笨，因为你笨到了家。 啊，这是什么东西？ 你应该没看过这个动画片。 这是一个动画片吗？ 我没有童年差了。 哦， 但是像宫野彦敏提到，你肯定会吧？ 我刚才已经唱过了呀，我头上有犄角，我身，我还，而且我跟你说很多小秘密都不告诉你，这个小龙人是吧？ 还有麦丽提到的这个，会吗？ 是他是他就是是什么呀？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是他就是他。 你果然是幼儿园歌曲点唱机。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各位家里有小朋友的，想不想顾静瑜回去啊？平常哄孩子一定很管用。 对啊，所以你看 Cloud Bell Y Wind 说静瑜太厉害了，居然会唱这么多首儿童歌曲， 证明小时候有多不好好学习啊，这真的是。 是，但是呢我觉得郭鹏就不一样了，最近呢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演绎一段非常不划水的小视频。 是，各位可以发送长草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 get 到这一段，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花絮的小视频。 刚才有人说说这个大河马小河马的感觉了啊， 生活大河方。 浩神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 VIP dog。 科技驾控，要你尝鲜。购东风标致4008，即时可享万元尝鲜基金，更有2年零利率超优待，全额购置税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当地经销商。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啊！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观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看新车啊！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上班路，接下来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玩的话剧。最近呢，我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已经多次刷到有人去玩了。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这是一个沉浸默式的独角戏，就是其实观众你是可以沉浸到这个戏剧当中，跟着演员一起去演的。 是这种话剧形式呢，我其实去过一次，就是不停的去后台看一看，然后呢，在后台也不停的有人在演。其实有演员呢，他的演员场的演戏的场地呢会扩展很多。这部剧呢是将独角戏和浸默式的这样的戏剧两种极难掌握的戏剧形式呢是融为一炉。在小剧场当中呢，舞台环绕着观众，而观众可以坐也可以站，也可以随时变换位置，跟随着演员的步伐360度的旋转观剧啊。 对，那这部剧呢是讲述了主人公兰丢失了自己的心奥斯汀，由此踏上了一场迷失与追逐的过程。两位男演员张唯一和左凌峰是轮换来出演男主角兰的，目前呢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想走了一光年，见你一面，像一条平行线，划破一边，可谁看见？我只能拒绝。想等了11天，度日 上个有千万种找个答案，谁在害怕你还不能回来，你用一根手指穿起时间，不计较那结果，没有挣脱，但谁先说聪明的失落， 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那郭鹏的眼神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一丝丝的为什么这么委屈啊？ 你为什么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啊？我刚才想说这个郭顶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然后我自己的眼神呢好像也是比较迷离的感觉，但我发现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呢让我真的有点更迷惑了。 Mr. Du 说，哎，你真的是长得很像郭涛，哎，不是第一个人这么说我。但是更加我更加像的一个人呢， 大家去了解一下《余罪》里的傅老大好不好？ 对啊。然后李阳呢说，说傅老大你今天还来这儿装可爱就不太合适了哈。 顾文艳明也说这次走心了，月月鸟小哥哥。那么周三呢，郭鹏的小视频给大家送上的是长草，发送长草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来看到这一段走心了的小视频吧。 哎呀，你别说的这么不情愿是吧哈。确实走心啊，大家可以发送长草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下啊。 是，那今天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千寻提到了一个，郭鹏你会这个吗？ 嗯， 我觉得我们俩有年龄差。 小猪哼哼 你看过吗？ 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片儿，什么 哼哼小宝贝儿，哼哼小宝贝儿，哼哼是个小宝贝儿。 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唱啊？ 就小时候看动画片看得多啊。 但是刚才我看到一个片儿，你肯定不知道，恐龙特级可赛号。 什么？ 我就知道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人间大炮放。然后呢？ 没看过。 可赛每次出场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可赛前来拜访。 真没看过，但这个我们俩应该有共同的印象吧。巴巴爸爸系列， 对， 这就是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巴拉拉、巴巴利布、巴巴波、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巴巴布拉布，这个算主题曲吗？ 啊，厉害厉害厉害。 嗯，但是也有来考我的啊。A186说，哎，静宇，你真的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小糊涂神会不会唱啊？ 来，我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下啊，静宇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较真儿，就是他本来呢是面带着微笑看大家的这种留言，忽然看到这一条之后，就说，嗯，这我还真会唱，但是怎么唱来着？然后赶快去搜索歌词，一定要把这个唱出来的感觉。 对，但是我记得，对那个，对对，这个就是得稍微回忆一下才能想起来嘛。 那请你开始唱吧，好不好啊？ 叮叮叮叮叮叮。遇到了麻烦念断经，嘟嘟嘟嘟嘟嘟，我怎么看你的表情这么可怕？ 因为我连这我也知道都说不出来。 就下面那个金糊涂呀，银呀，银糊涂， 为什么呀？ 哎呀，又串台了，真是！各位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接下来呢，也是很多人青少年时期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香港女作家亦舒。 嗯， 她非常有名的同名小说《喜宝》要改编成电影了。 对，这次呢，影片呢主要讲述了在欧洲名校念书，但是家境比较清贫的年轻姑娘江。

运动出汗之后呢，如果没有完全擦干的话，那汗液的蒸发会使身体的温度降低，再加上秋季的天气较为凉爽，是很容易感冒的。所以呢，出汗之后要及时替换一下干净的衣服，或者用干毛巾擦干，你知道了吗？秋天了，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一起能够放松自己的身心，去一起离开地球表面，做一些有利于你自己身心健康的运动。Come on， 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跳，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让地球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上一辆地球你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我上一辆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 快跑 ，Running Time。 哎呀，跑得累死我了，真是离开地球表面有那么容易吗？你忘了上次咱们俩出道那个小视频的时候，我连跳舞都不太容易离开地球表面啊。 嗯，各位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说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俩当初出道的小视频了。 对， 当然呢，刚刚有收到月月鸟长草的这段小视频之后啊，很多朋友也在找说，月月鸟，你说鲸鱼敷衍，我要看看鲸鱼怎么敷衍了。 嗯， 但是呢，试了好几个口令都试错了。 有人特别挣扎，你知道吧？他发的什么啊，占星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星空啊，就怎么发都不对啊。 星球， 星球， 星球，星空的星，地球的球，星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对， 当然今天更多的还是要发送一下长草来看看。哎呦，这阳光彩虹小白马，马拍出了绝对瘦的效果。 是的，很多人呢都觉得今天的我绝对瘦了。就我跟你说，这就是我每天去运动和快跑的结果。刚才你也看到我是怎么跑的了，对吗？ 嗯 ，Tony 特说，哎，坐着的，快来跑啊，跟你喊话呢。 嗯， 那郭鹏真的站起来跑了一下，跑了大概三步，对，然后就又回到了座位上面。 三秒钟是左右时间，是吧？ 对对对对对。 上次有句话。就是你知道是怎么说的吗？就是当时不是苏炳添打破了这个亚洲纪录吗？ 嗯， 然后用9秒92就跑完了一百米，对吧？ 嗯， 苏炳添9秒92就跑完一百米，这根本就不算什么成绩，你知道吧？嗯、啊，同样的距离，我大概20秒就可以跑完。 嗯， 好， 我还得再反应一会儿。 冷，你们这种数学不好的人，这个笑话热笑话讲成冷笑话哈。 那你这么不想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部剧吧，你可以去戏院里面好好坐着感受一下。 好， 这是大型北京曲剧原创史诗剧《简氏夫人》，融会贯金，构架了戏曲音乐剧的当代格局。而且这部剧主要讲的就是呢，远行的风筝离不开线，千里万里一线牵，千心千魂千冷暖，共甘共苦共枕眠。 鼓掌鼓掌鼓掌！这个怎么说呢？这七律说的还是挺不错的哈。大型的北京曲剧原创史诗剧《简氏夫人》是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和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项目。这部剧呢是以中国戏曲的古典韵律为心魄，以当代音乐剧的视听审美为心境，亲力构架出的具有中国气质、中国气韵以及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的戏剧的这个全新的格局啊。 嗯，北京曲剧团呢大家都非常了解了，那么在每一年佳节的时候啊，或者是春节的时候呢，都会举办专场的演出，那这一次这部剧呢，他们是举全团之力来力邀业界精英共同来打造的。9月29号，在第二届老舍戏剧节上将隆重首演，首演登场了。这部剧刚刚呢，通过一小段的诗哈，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背景。那么其实呢，是在朱元璋初建大明王朝为背景，聚焦他的义女吐叶公主，也就是 简 氏 夫 人， 对， 和维族将军哈勒巴什，也就是 简 巴 氏 联姻的这个心路历程， 是也是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主题。9月29号到3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会恢宏亮相，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这部戏，和您不见不散了哈。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要继续为大家送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大家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2张。 嗯， 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作品首度访华，带领大家零距离接触法国一线的先锋戏剧。 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不要忘记来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在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说一说童年那些动画片的经典的主题音乐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是的，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索取这次围城状态的演出票。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 Aline 围城。 终于只让一个人关怀，关起门来还有什么意外，好像一辈子一切都已安排，这完美生活美好的好应该，终于成为他终身最爱，被围绕也同样被依赖，遇上梦想所在门外，就好像牢固的城堡，里面不自由，流浪在外却不自在。走进来，闯进来，逃进来，躲进来，在诺言里发展未来，留下来，停下来，这日子过下来，醒不来的傻傻。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可以把高音飙到这个位置的 Adam Levine 啊，太好听了。 No one else like you， 这也是来自一个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Begin Again，然后翻译成在中文的，就是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叫歌曲改变人生 哦， 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 是，而且这首歌曲呢能够听得出来它的这种超高音，而且呢每次我刚才跟静宇还在讲，就是他唱的高音有的时候不让人觉得讨厌，但有的人你就会觉得炫技或者就觉得刺耳，对不对啊？ 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那么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啊。 哎， 刚刚有朋友跟我们提到了说小猪佩奇，小猪佩奇有主题曲吗？ 对，小猪佩奇的主题曲是 应该就是那个大家好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哎呦，好吓人。 我给你伴奏一下怎么样？ 阿里影业呢最近和一娱乐公司联合宣布，知名动画形象小猪佩奇将在明年的农历春节，就是2019年的2月5号大年初一来首次登陆中国的大荧幕。 之前好像听说过相关的消息了，就小猪佩奇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电视系列动画片来改编的，而且呢真人参演部分和动画剧情相结合，关键它是一个充满年味的中国故事。 哎，充满年味的中国故事，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接纳这个故事新编啊，影片除了小猪佩奇之外呢还专门设计了国宝熊猫双胞胎的角色。想想除了小猪佩奇还有他的弟弟乔治 还有盼盼 人家不一定叫盼盼了，国宝熊猫双胞胎，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有什么舞龙啊、包饺子啊，各式各样的中国农历新年的习俗。 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走到了唐人街上？ 哎，我觉得小猪佩奇可能会玩坏。哎， 对啊， 想象一下小猪佩奇和功夫熊猫凑在一起的景象啊，尝试一下吧，看看这版小猪佩奇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来听到的是派伟俊带来的功夫熊猫主题曲 Try。Yeah,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万里，我送你来过去，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我墙壁胡扯满地，在无限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土地写下的字加勇气，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谁恶意唱复方安静带路，巨乳当腰腹，谢谢你让我的感动，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哇，收拾好骄傲，全当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歌颂。哇，拉开了双拳，瞄准沸腾的时间，走吧 准的华晨宇式唱法《寒鸦少年》， 嗯，也是一个我觉得准备去坑主播的一首歌曲啊。 那怎么着？ 中间有一段大段的空白，你到底是要干嘛？ 大喘气啊！紧接着就是另外的一波高潮袭来了。 对， 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嗯， 那在刚刚广告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发过来了好多的答案啊。 嗯， 他们说你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喵啊啊说，我跟老公两个人在车上，你唱上句我接下句，玩得不亦乐乎。 是， 事实证明我们有同样的童年，我唱的他都懂，他唱的我都明白。 嗯，然后他就把刚才咱俩那段这个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偷吃米，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非要让我表演这一段。 你每次这个大脸猫都好吓人呐！ 关键是刚才我唱了一段那个星矢是吧？然后呢，刚才有一个人 圣斗士星矢， 刚才有个人说我们本来到楼下都已经到楼下了，下车那一瞬间突然听到国王嘶吼道：“ 对 ZXC， 他说我已经到了办公室楼下，刚想下车，然后就听到了月月鸟小哥哥突然发狂，对 ZC 啊。” 就这四个字啊，突然发狂。还有像五八也提到了说粉刷匠，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是，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 我为什么也会唱啊，好，但这其实是一首经典儿歌对吧。 对，还有3237提到了说，当然少不了蓝精灵啊，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蓝精灵，我们一直没给人唱。 好，那我来一遍吧。 嗯， 在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为什么呀？ 为什么？因为他们打败了格格巫。 好厉害。还有白白就写了五个字，但是你能想到这是哪部动画片吗？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不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为什么呀？ 想你的365天，宝莲灯啊。 是啊， 是。那还有很多朋友提到像百变小樱，这就太难了，这我们真的是就唱不出来啊。 是，还有人呢发了比如说喜羊羊和灰太狼，这就不算是我们童年，但是确实特别经典。 我会啊，我会 唱。这是你童年吗？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长羊羊懒羊羊，你会吗？ 我会啊。谁说别说我只是一只羊。 都记得了。 对哈， 各位呢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日本的著名歌手安室奈美惠呢将在9月16号当天呢在冲绳举办花火大会的祝福，而9月15号的演出呢则称为前夜祭，由安室奈美惠演唱以及好友的阵容呢加入之后是去答谢歌迷，最关键的是蔡依林也会加入到这个阵容当中了啊。 对，因为之前呢卓琳跟安室奈美惠合作了一首歌曲叫 I'm Not Yours， 结下了缘分。那么蔡依林将会在9月15号那天出现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 嗯， 那天呢也是蔡依林38岁的生日了。 是， 因为他们两个之前因为合作这首歌曲哈，当年呢就是安室还专门到台北小巨蛋去担任了蔡依林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特别嘉宾。 嗯， 而安室奈美惠在台北举行演唱会的时候，蔡依林也亲自到场送上了翻糖蛋糕。你看这个蛋糕师傅现在我发现掌握一门技艺特别棒。 嗯， 就无论谁干什么蔡依林都会送翻糖蛋糕。 你是他们家是开翻糖蛋糕店的吗？ 就即使将来不当歌手了还可以再开一个蛋糕店哈。 是， 刚刚提到的这次安室奈美惠举办演唱会的时候，之前他出现在蔡依林台北 Play 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时候，他们两个除了合唱那首 I'm Not Yours， 嗯， 蔡依林也演唱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电话皇后。 Wait, what? 话皇后，来自 Jolin 蔡依林。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一部传记片，这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皇后乐队的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他们即将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举行世界首映。 温布利大球场呢，也是阿森纳队的这个主场了啊。当然呢，皇后乐队呢，在1985年重聚，并且在温布利大球场举行了那场摇滚史上最伟大的表演之一 Live Aid 的演出。而这次呢，电影的首映呢，将在10月23号举行。 对，除了影片的演员还有剧组的成员之外呢，皇后乐队的成员罗杰泰勒和布莱恩梅也将走向首映的红毯，来带大家去重温皇后乐队非常传奇的那一段岁月啊。 是， 提到皇后乐队呢，大家除了非常熟悉的那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还有那一首 We Will Rock You， 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我喜欢，其实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我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大家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每个人喜欢的不同的动画片啊，然后呢也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主题曲。今天我们真的是后台刷屏啊， 是 看到大家很多，包括其实我们节目整个持续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很多开头提到的结尾没有提到的，你们怎么没说过这个， 你们怎么没唱那个，我们都唱了，我们不想当复读机是吧。 今天帮大家来都一一回顾到了，那同时呢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也提供了奖品，这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两张。 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的作品首度访华，零距离接触法国的一线先锋戏剧。订票电话就是400-635-3355，400-635-3355。我们今天呢会送出两套啊。 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本市的天空云量比较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但是呢，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会有所下降，所以特别是在早晨跟夜间会有雾的天气，大家要注意一下交通，就自己的一个防护了。 是，关键呢是在今天的暖湿气流的这配合之下呢，下午将会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越来越像热带国家的感觉了。就下午下一场雨，然后但整体来说，全天都还是一个阳光气好的感觉哈。 早晚气温比较低，出门多穿一件。我是静瑜， 我是郭榜，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见喽。 明天见各位。 不如我喜欢你的不满，成全我的美满，左等右等你爱我，不如我爱你，不为谁带来什么吗。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